悟。 不在意那些是与非，言语暴力下的那些血和泪，不断阻止我诽谤加倍，想要将我所有努力都报废，从来不怕黑，要用总破所有事实回击你犯下的罪，别的不是想要看我荒废，其实我早已看透，一看无所谓。 第二名来自张信哲，终于等到你。 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，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 Charlie XX and Troye Sivan, 1999. Back to 1999. I know those days are over, but a boy can fantasize about JTT and MTV. When I close my eyes, I'm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. And he's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. I'm right there, right there. I wanna go.